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北京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上回我们讲到，离开紫禁城之后，李莲英从此销声匿迹，再也不露面了。那么这李莲英究竟去了哪儿了呢？ 根据公开的资料，仅在北京李莲英名下的宅院就有七八处之多。棉花胡同、黄花门大街、彩荷坊、军机胡同等处都有李莲英的产业。不仅如此，有人说在崇文门外的东京龙街也有一处宅院，都传是同仁堂的岳家打官司的时候私下里送给李莲英的。有买有送，别看这么多的地方都属于李莲英，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白云苍狗今天经过专家们一致认定的属于李莲英名下比较完整的保存下来的宅院，只剩下海淀彩荷坊一处了，位置就在八一中学的斜对面。彩荷坊原名是刘家货房，曾经是海淀镇上一家刘姓店铺的货房。不过也有的说，彩荷坊是由柴火坊的谐音而得名的。这处彩荷坊的里宅是当时庆王和京城首富、内务府大臣杨立山两个人合伙赠送给李公公的。理由有意思，说是老佛爷颐养在颐和园，为了李大总管陪侍老太后方便，就在附近给李总管造一处住宅吧。用的呢，那可都是修造颐和园的钱粮和物料，顺水人情啊。而李莲英那也是投桃报李，戊戌变法，那一位立山大人因为同情被软禁在瀛台的光绪而遭到慈禧的申斥，这可多亏李莲英从中斡旋后才使他免遭责罚。彩荷坊的房子不错，但李莲英出宫后可并没有住在彩荷坊。依今时看来，彩荷坊地段一流，还是海淀学区啊。但在清朝末年，这儿可是个远郊， 清末那会儿的社会治安也差，贼匪强人横行，那有谁不想绑富得流油的李总管来一票啊？住这儿太危险。除了采荷坊，还有人说了，出宫后的李莲英马上就住进了白云观，因为李莲英早就信道入了教了，白云观曾经的主持高明洞也和李莲英是把兄弟，关系硬啊。的确，清宫里信教的太监很多，晚清民国时期，一些大太监还成为了著名道观的住持方丈，甚至还有一个专门吸收太监工人的道教派系霍山派。但白云观也不是李莲英的最后落脚点，曾经风云的李莲英出了宫门，要的就是低调低调再低调，借住在别人家那可不方便，况且还是个旅游景点，赶上黄金周庙会烧香，道观能被疯狂的人们踩破了门槛，住这儿太热闹了。除了以上的两个地方，在慈禧归西之后，人们传说最多的李莲英落脚地是黄化门大街，具体位置就是今天河北省驻京办。明清的时候，黄化门地区是皇家禁地，而且此处的宅子据说也是慈禧在两宫回京后赏给李莲英的，住在内城里应该很安全呀。归根到底，众说纷纭，李莲英离开紫禁城的时候，今后他住哪儿谁也没告诉，包括他那些徒弟们。李总管服务皇家半个世纪，家财万贯，买下的地产也是多不胜数，他老人家隐居在哪儿那都有可能。宣统三年1911年，在离开紫禁城三年后，64岁的李莲英也突然追随西太后而去了，和当初在宫里服务一样，身后的事情早在光绪和慈禧都没归西前，李莲英就安排过了。他的财产分成七份，两个妹妹同样有份，据说是各得17万两。分财的时候，李莲英还特别嘱咐家人，财大祸也大，这话是李莲英对家人说的，更像是对自己说的。李家曾经一致对外声称李莲英是得痢疾死的，正月里得的病，夜里边肚子疼，第二天发现有脓有血，这得病以后一点东西也不吃，到农历二月初四人就没了。当时的人叫这是锁喉痢，死得非常快，可是究竟在哪儿死的，地点在哪儿，李家人闭口不谈。李莲英的死疑点太多了，跟李家人坚称的不一样，当时坊间都传李莲英是死于非命，说是掌管京师九门的步军统领江朝宗一天晚上在什刹海请李莲英吃饭，饭后回家途中，李莲英在后海遭匪人劫杀，身首异处。李家人在第二天天亮时才在后海河沿找到李莲英的头颅，这身体已经不知去向。此事还真有佐证。1966年北京海淀恩济庄六一小学的校园内，李莲英的亲赐大会总管事公之墓被狂热的人们彻底捣毁，用糯米、蛋清、白灰和黄土构筑的墓穴被人们扒开后，棺材里除了一颗腐烂的头颅，衣冠楚楚的袍衣下面竟是空空如也，一根骨头都没有。富贵一时也身首异处，为了躲避城里的是非招摇，李家将葬礼安排在采荷坊的宅子里，尽管低调，但是排场依然不小。和李莲英的其他宅院一样，在采荷坊常住的并不是李莲英，而是李莲英的弟弟李莲元。李莲元死后，他的儿子李瀛洲还在采荷坊开办过一份杂志，叫《民生月刊》。李瀛洲办杂志的初衷也很简单，更有意思，就是他爱好文艺，费心的写的稿子老是被别的媒体退回来，一撮火， 这位李莲英的侄子决定自个儿搞一份杂志。有钱人就是比较任性啊。几年前，我在报国寺的旧书摊上见过这本《民生月刊》，翻了几页，看着跟《新青年》这样的杂志风格不一样，真挺文艺的。平时呢，我不大愿意写一些耳熟能详的人和事，主要是自己再努力也比不过那些妙笔生花的影视编剧啊，更何况是李莲英这种很特别的人物。可是李莲英真的那么神通广大吗？充其量他也就是慈禧的一位高参吧，算是在乱世的宫廷中苟且求生罢了。曾经有清史专家分析得好，以慈禧这么贪权敛财喜怒无常的性格，李莲英是不敢轻易说话的，只是平时和慈禧交谈或是送奏本的时候，他总能获得一些宝贵的信息，升官降职亦或是免罪获刑，李莲英总是第一个知道。委托的事儿办成了，别人就以为是他起作用了，事没办成，也就是李总管不给面子，这里面说不清楚，钱收的自然心安理得。只是这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自打戊戌变法两宫蒙难回京之后，李莲英的心思就已经不在慈禧这儿了，三天两头的请假休息，而慈禧终究也是念着旧情没舍得杀他。想想李莲英一辈子都在服侍人，让别人满意是他的工作，但是他也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人，这也包括他自己。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告别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1543年，失明的哥白尼用双手触摸了刚刚正式出版的《天体运行论》。同一年，伟大的维萨里主持了一次公开的解剖课，并将人体的构造献给了查理五世。自此，西方医学从经验向实验进行了转变。也是在1543年，中国人第一次吸上了从麦哲伦航线传入东方的烟草，而中华帝国的中心，大明皇帝嘉靖却还活在去年的壬寅宫变的阴影里。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迷信丹药方术，西风引路的朱厚熜差点就被十数名宫女用黄绫布给勒死。从此他不问朝政了，严嵩也借此擅权20年。和传统武术一样，咱们祖国的传统医学也是历史悠久，派系复杂，各种奇怪禁忌风俗比比皆是。比如像嘉靖皇帝摧残未经人事的宫女以求长生不老，病房里绝不能让孕妇和来月经的女人进，连配药的时候也不能让这些人碰见，等等等等。但纵使中国的传统医学发展了这么多年，国人的人均寿命直到清末还是低得可怜。30来岁，今天北京公主坟里埋的两位公主的年龄，一个是31，一个是28。皇族的寿命都如此短暂，就更别说升斗小民了。所以顺利的话，从指腹为婚开始，10几岁结婚，30来岁抱孙子，不到50年，我们都能四世同堂了。这都是人生太短暂给逼出来的。早在13世纪，忽必烈的大帐中就已经出现了西方面孔的寓意。但西医大规模进入中国，那得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了。咸丰年间，由于各种条约的签订，到中国生活的洋人越来越多，这一旦生了病，他们可是不会去看望闻问切的，更别说针灸金针刺身了。这样中国有西医院 就成了客观必然。首先行动起来的是外国教会。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后，相当数量的传教士开始对中国庞大的异教徒进行所谓的拯救。既然是救，含义就有了两层，一是肉体，一是灵魂。鲁迅先生早年从医就是想救国人的肉体，但后来他发现对于中国人来说更不可救药的是灵魂。如雨后春笋一般，各国各流派的传教士们在中国各地积极地兴办医学，其中比较著名的是1866年广东的博济医学堂，也就是今天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前身，还有1896年今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前身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医科，1907年德国人办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前身同济医学校等等等等。在北京地区也有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1885年首创建立妇婴专科医院，就是现在的北京第六医院。1902年法国天主教仁爱会在西什库建立万桑医院，也就是北大口腔医院门诊部的所在地。不一而足，在当时京城所有外国人开办的所谓三甲大医院当中，这名气最大的那得是咸丰11年，也就是1861年由英国伦敦布道会在东郊民巷建立的京城第一家西医医院。后来医院迁至了东单北大街东侧，也就是著名的双旗杆医院，其实影响力极大，皇亲国戚朝廷官员纷纷挂号求诊看病，简直是门庭若市啊。在北京第一所西医医院成立的40年后，医院的一位英国医生柯林针对中国有病之人没有非必死之症而往往致死者，或由医治之不精，或由调治之已晚，死于非病的医疗状况，倡议在北京建立一所高等的西医学院，专门教授中国学生研究医理。柯林医生的朋友圈能量非常大，倡议一出立刻就得到高层的支持。1904年也就是光绪30年，慈禧太后特地为此批了白银10000两。在各位王公大臣的慷慨解囊下，柯林的协和医学堂由此成立。协和来源于他的英文名 Union Medical College，因为当时创立医院的不仅有伦敦布道会，还有美国长老会及其他一共6个英美教会，算是合作办学。 Union 它的原意就是联合，信达雅的翻译也就翻译成了协和。虽然清廷一直不认可协和医学堂的文凭等同于科举考试的功名，但这并不妨碍协和医学堂名声日噪，慕名报考者年年渐增。由于协和是专为驻京外国人看病的定点医院，清政府还每月以津贴的方式报销医生出诊看病的交通费。医院与学校就是卫生与教育，一个医治身体，一个塑造灵魂，哪个都不能差。由于这两项都带有强烈的公益性，所以需要政府大量资金投入和科学管理。可当时的大清王朝已经是病入膏肓，没药治了，而西方国家那也有些自顾不暇，因此协和医学堂的办学经费一度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不得已只好是被迫变卖。终于在1915年，美国的大财阀小洛克菲勒，这位新世界的石油大亨，在以20万美元及其他一些附属条件的商议下，将协和医学堂的全部家当收归了自家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抛开各种阴谋论的猜想，洛氏基金会曾有过在东方世界建造一所伟大学府的计划，只是思量再三，决定先从医学开始。 从1916年到1947年，洛氏基金会共为协和投入了4000多万美元，注资直到1951年协和医科大学收归国有，改名为反帝医科大学才终止。当初协和医学堂的管理层非常欢迎洛克菲勒的收购，医学院从此再也不缺钱了。变更管理层后的协和医学堂更名为协和医学院，堂小而院大，办学形势一片大好啊。洛克菲勒决定再买点地皮，这毕竟是世界级富豪，绝不在远郊或者城乡结合部贪图便宜，就地取材。协和医学堂附近的裕王府就是他们看中的地方，地处繁华，环境优雅。不过虽然大清国是完了，可倒人不倒架子，铁帽子裕王府可不会轻易出卖自家基业。于是洛克菲勒驻华医社就串通了北洋军阀政府，给最后一代裕王下了套。末代的裕王叫端震，生于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在1913年以4岁的年纪袭了爵位。和朝廷里的垂帘听政一样，裕王府一家也完全由端震的母亲佟佳氏处理。洛氏驻华医社用的是欲擒故纵，首先借大笔的款项给银根吃紧的裕王府大肆花销，同时许以极为优惠的贷款利率，好让佟佳氏在不自觉中背上了巨额债务。另一方面，稍待时日就催促北洋军阀政府对裕王府加重盘剥课税。没多久整个王府就扛不住了，佟佳氏只好是乖乖地将府邸抵给了协和。在所有亲王府中，裕王府是卖得最便宜的，也是最早的。坊传在王府的交易契约书上有一条附加条款，据祖传曾有金银器件密藏窖中，藏于北屋房基地之内，倘日后发现，无论多少仍归裕王所有，为裕王不得任意派人入内开掘。一座铁帽子王府窖藏点黄金白银财宝，按理说也有可能，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具体藏宝地点一时难以分辨，以致卖房时无从挖掘。宝藏自然引起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注意，拆建时他们在裕王府四面围上铁丝网，警卫守门，出入门岗严格搜身。不过折腾到最后好像只挖到了一个破头盔，但也有人传，一位王姓工人多年后透露，当时确实找到了存放金银财宝的地窖，还说那些宝贝价值够盖2个大协和医院了。这事儿传得邪乎，肯定是假的，裕王府要是真有这些宝贝，那就不用变卖了。真正的原因不过是当时的房屋中介编的故事，铺垫一下，让以后再有出售的王府大宅能卖上更高价。这种手段在蒙外国人和外行人买假古董的时候常常用到。当然除了这层意思，我估计就是裕王府的其他宗亲编个故事，侧面衬托一下末代裕王端震的败家子形象，同时也吹嘘一下家族曾经有多么的辉煌。可别瞧不起爷，爷祖上也是阔过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裕王府的第一位主人是多铎，他在世时裕王府有过怎样的辉煌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董斌所著的《九门内外》，本书已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演播王一，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